铜雀正直的古怪，腰带突然被麒麟猛地抓住，半个身子被轻松提起伸到船外。麒麟的声音听不出任何喜怒之情，你自己好好看看，招来的都是些什么。铜雀对着阳光眯着眼仔细看，顿时也大惊失色，原来朝着青龙船赶来的竟然是十几头成年虎鲸。 啊，糟了糟了，看来是小虎鲸的同伴离得太近，反而被铜雀的哨声给召唤来了。 听了铜雀的解释，七里真想直接把它扔进海里喂虎鲸算了。正急着虎鲸在海里上窜下跳的腾格斯倒是快活地大叫起来。科尔沁草原的男儿都是四岁骑马，七岁拉弓，在马背上颠簸的时间比双脚沾地的时间都要多。被困在船上狭窄空间的日子过得太久，腾格斯早就憋坏了。这回能骑上虎鲸，在碧蓝如洗的海面上上下翻腾，一如骑马在草原奔驰。没多久便骑习惯了，全身说不出的快活。腾格斯看到又有大群虎鲸靠过来，不但不怕，反倒像是草原上的牧人见到大批骏马，欢喜地用蒙古语唱起荒腔走板的长调来。腾格斯骑这头小虎鲸的时候久了，既然没能制服虎鲸，也没被甩下去，看他嘴上挂着鱼线痛苦挣扎，倒生了相惜之意。他想起身上有罗刹女送他的匕首，抽出一看，寒光闪闪，居然是一把大马士革钢稀世宝刃。对着绷得紧紧的海蚕丝鱼线，只轻轻一割，鱼线应声而断。腾格斯又想起小虎鲸嘴里还有根鱼钩，伸手朝他嘴里去掏。小虎鲸见他伸手要摸自己的嘴，张开满口大牙就要咬。腾格斯怒目圆睁，俯身大喝：“ 老实点！” 小虎鲸被他一吓，张开的嘴竟不敢闭上。腾格斯利落地将铁钩从他口腔里摘下，随手扔进海里。小虎鲸嘴里没了铁钩子，觉得舒服许多，载着腾格斯欢快地朝着远离青龙船的方向高速游走。腾格斯像骑马似的，双腿紧紧夹住他的身体，单手抓住背鳍，腰杆挺得板直，朝着青龙船上招手：“ 先去耍耍，很快回来。” 青龙船上的诸人看到眼前这一幕，都傻了眼。腾格斯骑着小虎鲸很快无影无踪，那十几条成年虎鲸似乎并不想放过青龙船，紧随在船的左右跟着上下跳跃。不比青龙船小多少的巨大身体，一跃能够跳过船首的龙头，白色的腹部连绵不绝地从建文等人头顶越过，落到水中。不断溅起的水花如同下起一场场大雨，将甲板弄得湿滑无比，船身也随着他们的跃起落下左右活动得更加剧烈。这个腾格斯自己惹下祸倒跑了，留下我们顶缸。抓着铜雀的七里没了主意，他的毒虎只有几只，想杀死十几只庞大的虎鲸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这回铜雀也不和七里搭话，拿起他的宝贝又鼓着腮帮子吹了起来，嘟嘟嘟。没多一会儿，海面上果然出现了灰黑色背脊，背脊乘风破浪，越靠越近，正是铜雀常乘坐的那头巨型虚鲸。这头巨鲸比两三头虎鲸加起来还要大，飘在水上像一座小岛，气势果然将虎鲸全都镇住。见到援兵来了，甲板上的众人都松了口气，只盼巨鲸奋起发威，将众虎鲸赶走。巨鲸从鼻孔喷射出小喷泉般的水柱，从侧面紧紧跟随着被虎鲸包围前进的青龙船，嘴里发出骇人的低鸣，恐吓虎鲸。铜雀朝桅杆旁边指着一只小舢板用的船桨比了一下：“ 蓝须弥跟随老夫多年，最开始只有这只船桨那么长，他乃是与老夫心意相通的伙伴， 老夫有难，他就算肉身毁坏也必会拼死相救。 铜雀话音刚落，只见一头身体最大似乎是头领的虎鲸浮盔片刻，忽然用尾鳍啪啪地拍动水面，喉咙发出生锈的锯条锯铁管似的嘎啦啦的噪音，另外十几只虎鲸也跟着发出这种古怪声响。蓝须弥突然掉头朝着远处飞野似的游跑了。简文知道铜雀懂得鲸语，便问他那些虎鲸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啊。铜雀表情很是沮丧，嘴上的胡子乱颤， 意思是快滚。 七里将铜雀从船帮上拉回来，他其实只想吓吓铜雀，现在看他如此沮丧，忍不住嘲讽道，你不是说你有难，蓝须弥就算肉身毁坏也必拼死相救，我看他怎么跑的比青龙船还要快。 唉，这个世道人都靠不住，你们又怎么能苛求一头畜生坚守信义。 脸色煞白的铜雀将小小的铜雀吊坠用力摔到地上，这回他也没招了。 快看，虎鲸，公来也，公来也。 听到哈罗德的惊呼，大家才想起如今强敌环伺还不是斗嘴的时候，此时虎鲸们还在追逐着运行中的青龙船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条通体湛青的大船是侵入他们海域欺负同伴的生物，虽说从来没见过，但必须要置他于死地。最大的那头虎鲸头领再次发出嘎啦啦的怪叫，接着张开大嘴朝着青龙船的盘龙转轮就是一口，转轮上安插若干木质桨片，这一口的咬力着实惊人，三四片小窗子大小的桨片应声而断，青龙船瞬时朝着另外一侧歪了一歪。青龙船受伤对剑恩来说就如同是在他心口咬了一口，可没等他心疼完，其他虎鲸的攻击也都开始了，他们或者用牙朝着可以下嘴的舵轮啃咬，或者用头用尾鳍去撞击船身，整个青龙船被撞得像是在巨浪上翻滚，船身的四面八方都传来船壳被撞击的咚咚声。青龙船在大明水师的四零战舰里虽说速度最快，防御能力却是最差，如果当初剑门开走的是玄武船，别说十几头虎鲸，就算上百头也不能上它。是以明军水师当中水手们俗称青龙船叫做长脚蛇，管玄武船叫梅奈何。只可惜剑门开走的是这条既没有武器又没有装甲的青龙船。不多时，青龙船的盘龙舵轮被虎鲸们咬坏了好几只，船体多处被撞出裂缝，木料碎裂声不绝于耳，船体的剧烈晃动令剑文和铜雀都只有抱住船帮和桅杆才能站住，只有七里还能够稳稳地躬身站立，哈罗德干脆趴在地板上免得被颠簸地站立不稳。哈罗德的耳朵比常人要大出一圈，听觉异常灵敏，只见他趴在地上耳朵紧贴甲板上动了动，忽然脸色大变叫道， 船中有水声，莫不是漏水了 啊。这个倒不碍事，青龙船有许多水密舱，就算破了几个也不至于马上沉船。剑门对青龙船非常了解，知道这样的撞击不至于即刻沉没。七里捡起那几只被哈罗德扔到船角的毒苦无，另一只手抓住忍者刀的刀柄， 看来只能鱼死网破了。 死死抱着船帮的铜雀急忙对剑门大叫， 拼死一搏唯有徒死而已，青龙船唯有你能开得动，现在也只有你能想出办法来。 这句话点醒了剑门，他想起当初逃离大明水师，青龙船似乎曾被他击出光魔，将企图抓住他的水手弹开，虽然剑门并不确定那个光魔是否真的存在，现在也只能试试了。 简文从舵盘上拆下玉玺，挂在腰间的锦囊里，目测了一下所在位置，距离船首有数十步距离，以现在船只的摇晃程度，自己很难快速到达。于是简文对西里说，快帮我到龙头那边去。正要去和虎鲸拼命的七里略怔了一下，立即明白简文必有主意。他一股劲儿，脚下升起几朵红色小瑰丽珊瑚，牢牢抓住他的鞋子，然后三两步奔到简文身边，单手如架起小猫那样悄无声息地夹住简文的身子，躬身如箭头一般朝着船头疾走。不过数息功夫，七里跑到船首龙头位置，轻轻将简文放下，又抓过缆绳系住简文的腰带，免得他被动荡最厉害的船首给甩脱。简文半跪在龙头旁边，从腰间解下玉玺，双手捧定，口中默念，青龙船啊，青龙船，若是再不发威，只怕你我谁也跑不了了，请你快快显灵，像当初一样再救我一次吧。说来也奇怪，简文才说完，只见玉玺发出了淡淡的金色毫光，转瞬又变成青色，青龙船的船首龙头从喉咙部位发出如同人嗓子内侧巨弹似的怪响。简文捧着玉玺重重按到了甲板上，青龙船，请你速速显现神力。说来也怪，玉玺接触甲板的瞬间，以接触点为中心，船体自行的次第晃动起来。恍惚间，简文似乎看到青龙船船身上的龙鳞雕刻都立了起来，从逆鳞中散发出阵阵罡气，这罡气扰动着空气，让近在咫尺的景物也都变得有些模糊不清。罡气朝着船外扩张，竟从无形变为有形，形成一道淡金色光膜，将整条青龙船都包裹起来。几条正飞扑向青龙船的虎鲸都被光膜弹开，青龙船趁这个空档，仅存的完好轮盘急速旋转，转眼加速到最高速，龙头长啸不止，吃水线脱离水面，船身飞也似的脱离虎鲸群的围攻离去。虎鲸的游速极快，但是青龙船开动起来的速度远非他们可以追上。这些家伙的庞大身影很快变成许多蓝绿色海涛中的黑点，然后彻底消失了。脱离危险区域很久之后，简文才靠着龙头瘫坐在地，但旋即他发现了有些不大对头，青龙船的颠簸丝毫没有减轻。哈罗德双臂伸平试着站起来，尚未站稳，就一个倒栽葱大头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七里自告奋勇去船外看看情况，他踩着珊瑚在船外跑了一大圈，终于确定这意外的颠簸来自于两侧损坏轮盘的动力不均衡，以及船外壳大大小小许多被虎鲸撞出来的坑洞和裂缝。青龙船拥有灵性，即便损伤并不需要专业木匠维修，只要给它喂食大木料，但是在大海之上哪有木料喂给它？更何况青龙船似乎受到惊吓，一个劲儿的只知道朝前狂奔，连建文手里的玉玺也无法让他平静，不知道他的目标是哪里。看来只好等青龙船自己慢下来了。建文向其他人表示了自己的无能为力，然后自顾自地躺在船首闭目休息了。至于腾格斯现在跑到了哪里，他实在管不了，自己这边麻烦还解决不了呢，何况看起来腾格斯和小虎鲸处得还挺好。见闻想起泉州海淘斋旁边有两户皮匠和银匠住对门，两家的孩子经常一起玩，玩着玩着又时常会打起来，孩子打起来两家大人就不干了，也都会跑出来帮着孩子吵架，吵着吵着有时甚至会发展成斗殴。后来皮匠用暂结的锥子捅伤银匠，结果被官府拿货判了家号三个月，罚银20两。第二天两个没心没肺的孩子又蹲在街边玩了起来， 腾格斯和那个小虎鲸看起来就像是皮匠和银匠的孩子一样，闹着闹着玩远了，害得两家大人大打出手。建文逐渐习惯了船身的摇晃，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巨大的冲击将他差点从船首扔出去，亏得气里用缆绳系住他的腰带，这才幸免于难。建文睁开眼，只见铜雀和哈罗德也是一副的狼狈相，被刚刚的冲击力整得不轻。青龙船停在了一个陌生小岛浅滩处，看样子是没头没脑乱跑一阵后冲到这里，才搁浅在柔软的沙子里。建文左右瞭望，只见这是一个同火山岛差不多大小的岛屿，只是没有山峰，岛上覆盖绿色的椰子树和植被，远处还有鸟叫声，岛的周边都是金黄色的沙子。青龙船在沙子里陷得很深，它残存的轮盘徒劳地空转很多圈，结果沙子被卷进桨叶和轴承里，导致轮盘被塞死，终于无法转动。青龙船发出一声猫的低沉悲鸣之后，终于彻底不动了。建文心想，不好，这次青龙船彻底搁浅，再次开动时就又会被正提督侦测到方位，但眼下也只能先修好船再另做打算。他解开腰上的缆绳，小心地抱着龙头滑到了船边，看看高度差不多，扑通一声跳进水里。海水很浅，只没到小腿，可见青龙船冲上小岛时的冲力有多强。建文弯下身子检查青龙船的损害情况，这里的海水清澈透明的像蓝宝石，可以一眼看到吃水线以下的船体。只见青龙船通体伤痕累累，惨不忍睹。建文甚至眼睁睁看着一只小螃蟹慢悠悠地爬进一条两指宽的裂缝。在建文看船的功夫，七里跳下船来，接着是哈罗德和铜雀。哈罗德叉着腰看了半天之后问铜雀， 这里是什么地方？ 铜雀表示他也不知道这是哪里，似乎是远离海上航运路线并没有被标注出来的一个荒岛。两人正在说着，忽听嗖的一声破空坠响，七里冲过来紧紧握住了一支箭的箭杆，贝壳研磨的锋利箭头还在哈罗德鼻头前面半寸之处嗡嗡晃动，吓得哈罗德一屁股坐到水里。七里将箭扔到水里，拔出忍者刀挡在建文身前准备迎敌，建文也抽出火铳防身。岛上的椰子树后不知何时转出几十名上身裸露、身穿草裙、手里拿着时髦弓箭的土人，他们的皮肤比火山岛的居民更加黝黑，脸上还纹着古怪的漩涡形花纹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魔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用松懈的誓言触碰到你的脸，用惭愧的语言搭上了你的肩，又是一天，不是昨天。微风吹着夜晚，谁和谁的未来，随便选了答案，愿意迷信答案。那天是不是明天？做梦的人是不是已经离开了？

起来的发，全是被辜负的时光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你的梦里屏住呼吸，交织的手是陌生的你。走走，听听走走。